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北斗全球导航卫星将会从这里发射升空。也许在外界人的眼中，这里一直带有一种神秘的气质。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里，一起来揭秘北斗。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大凉山的怀抱之中，低纬度高海拔的地理环境便于卫星发射入轨。这里承担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部的发射任务，也见证了北斗一路走来经历的艰辛和取得的成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负责研制的，它第一次在国人面前亮相是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的救灾过程中。随着天崩地裂的震动，灾区基础通讯设施被破坏，瞬间成为信息孤岛。救援部队在进入灾区时，紧急配备了1000多台北斗导航终端设备，这成为灾区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唯一方式。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建立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相较于已经提供全球服务的美国 GPS 系统，目前北斗实现的是亚太地区的区域卫星组网，并为亚太地区的客户提供定位、导航、精准授时等服务。经过多年的科技攻关和精心筹备，2015年7月25日，北斗再上一层楼，发射第一批全球组网卫星。这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区域服务迈向全球组网的历史性的一步。在发射的前一天，我们的主持人陆博和摄制组走进了以谢军为代表的北斗团队，试图了解在卫星发射前的最后时刻他们的工作内容。谢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总设计师，他为人低调，做事踏实。自上世纪80年代国防科技大学毕业之后，他投身航天，从基层岗位的点滴小事做起，一步一个台阶。也许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质朴和稳重的特质，和他接触过的人很容易对他产生信任。2004年起，他进驻北斗团队，担任卫星系统总设计师，带领同事们攻克了诸多技术难题，为北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斗即将开启的全球组网能够顺利迈出第一步吗？在发射的最后关头，又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呢？谢军带领我们参观了承担本次任务的火箭发射塔。 这次我们离发射塔家越来越近了，发射即将来临，我想问一下，咱们一般都选择什么样的时间进行发射？ 对，一般我们这个发射时间呢，就是根据我们卫星入轨以后的轨道位置，然后还有一个根据我们整个卫星在飞行过程中测控的弧段呀，以及我们还有 卫星上天以后能源的一些需求，我们计算出来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叫发射窗口。那么每天呢，应该讲都有发射窗口。那么在计算出来的这个时间内，我们发射。 按照计划，本次发射的时间是7月25日晚上8:29，但西昌的七月正是雨季，如遇大规模雷雨，可能会影响发射。因此，工作人员们一直也在密切关注着天气情况。此时，火箭和卫星已经组装完毕，进入发射塔架。接下来，工作人员还会为火箭加注燃料。此次发射和以往相比，有很多特殊之处。比如，大多数的火箭发射升空时只搭载一颗卫星，而执行这次任务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搭载两颗卫星。从技术角度来讲，这无疑更具难度。 谢总，刚才您提到这次发两颗卫星，以前我们了解的都是发一颗，为什么这次发两颗？ 一箭双星，应该说在这个组网卫星的这个作为组网卫星发射来讲，它有很多这个优点。它可以比较快速的完成卫星在轨的部署。那么所以这次我们选择的就是一箭双星这样的一个发射方式。 原来这样，我还好奇咱们火箭把 导航系统只有尽快完成天上卫星的组网，才能够尽早为用户提供服务。使用一箭双星技术可以加快组网的进度。这次发射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以往的发射一般是火箭将卫星送到一定位置后，卫星开启推进动力装置自行入轨，而这次火箭额外增加了一个部分，叫做上面级，它将会把两颗卫星直接送入轨道。 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好奇，谢总，就是火箭发射卫星到指定的轨道上，如果有一些偏差，咱们有预案吗？ 我们是有预案的。因为作为卫星，它跟火箭分离的时候，那么我们对火箭是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必须它打到某一个这个轨道位置上。那么假如把卫星送到这个轨道的过程中呢，可能存在一些偏差。那么作为卫星来讲，我们实际上跟火箭是有一个接口文件。那么假如这个偏差在一定范围内，卫星是有能力进行修正的，进入正常的工作轨道，整流灶。 在这次发射中，我们能感受到，从很多具体的环节上，北斗人在不断摸索突破着，相信更大的进步正是来源于这样的积累。 上塔之后呢，再扣整流罩。 由于卫星已经被放入火箭整流罩，火箭发射塔也已经封闭，因此我们的主持人不能进入里面一窥卫星的真容。带着遗憾，我们跟随谢总回到了卫星测试间。 这个图形是表达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卫星 啊，这是正常的一个图像啊。 摄制组特地准备了一个小道具，希望谢总能够借此为我们讲解北斗卫星的具体情况。 今天我们就想让您来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北斗导航卫星的结构。 对， 这两个小翅膀放在哪儿啊？ 这个是我们叫这个卫星的太阳帆板，或者叫太阳翼，它实际上是放在这儿的。 太阳，它俩就这样可以了吗？ 对，还得拧紧一些。 它是用什么用途呢？ 太阳翼顾名思义，就是说它肯定是跟太阳有关系的。那么卫星我们上了天以后，实际上是从要工作就一定要有电能，有电能，所以我们卫星就是通过控制系统来使太阳翼始终指向太阳，然后这样获取足够的能量。 方向一直是不动的。 是动的。相对于地球来讲，以及相对于这个太阳，都是在慢慢的运动的。 我是说，就是这个太阳翼的这个方向是一直保持。 太阳翼的方向是这样子在动的，这样在动， 就不断的追着太阳。 对，不断追着太阳。 不仅 因为我这个卫星呢， 人需要衣食住行。同样，航天器也有负责能源、保暖、动力、结构安全等分系统，满足它的基本需求。 星上搭载的各种有效载荷，确保它的工作顺利开展。北斗卫星集合了中国航天最尖端的科技，工程从国家正式立项到今天一路前进，已经过去了20多年，凝结了几代航天人共同的心血。直到近年来，一个航天计划逐渐为人们所知。上世纪60、70年代，鉴于美国和前苏联开始研制卫星导航系统，中国也提出了发展卫星导航的设想，并命名为灯塔计划。但由于当时科技水平、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灯塔计划最终搁浅。上世纪80年代初，两弹一星元勋陈方宇院士提出了双星定位的方案，并为此做了大量基础工作。直到90年代海湾战争爆发，美军利用 GPS 实现精确打击，才使人们真正意识到，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人研制独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其需求已经迫在眉睫。而遗憾的是，当中国的第一批北斗卫星上天之时，陈方宇已经去世了几个月了。2007年，北斗正式开启了亚太地区的区域组网。从2010年开始，北斗人进入了加班加点的密集发射阶段。 这样的我已经有管理，然后我告诉 你，实际上我们前面两颗星是07年一个，09年一个，然后到10年开始算的话，应该说10年、11年、12年，我们是3年14颗星。 谢军带领着团队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在打拼着，他们创造了航天史上罕见的发射速度。但航天是项高风险的事业，从来就没有100%的成功。在奋力拼搏的道路上，北斗曾面对黯然甚至彷徨的时刻，许多人至今难忘2007年的一次发射事故。当时一颗已经发射的卫星忽然和地面失去了联系。 是2月3号打的那颗星，那颗星入轨就没了，入轨的40多分钟之后就丢了，突然就没了。 杨慧是那颗失联卫星的总设计师，卫星失联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因为那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更是一个团队几年的心血。 就像一个孩子，你付出的越多你越不舍，你专注这件事情做了好几年，然后你在这里投入了你所有的精力，也投入了你所有的感情，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丢了，你这种感情上是很难承受的。 丢失卫星的自责让杨慧彻夜难眠，他和同事们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卫星找回来。 这是想说我一定要找到为什么呀，他怎么了，他怎么出事了，但是就是要找到一个为什么，又知道他为什么，才有可能在后续去规避。毕竟航天的每一项任务投入都是巨大的，都是以亿为单位的价钱，所以这种东西咱都是老百姓，咱都知道这钱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卫星会突然消失了呢？它到底还在轨道上运行吗？根据轨迹推算，卫星有可能会在15天之后再次发出信号，可15天过去了，他们依然等不到任何回应。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没了，那个时候就是不肯回来，不肯撤，大家就觉得放弃要撤了，不肯，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测控船坚持在外面，再给我们坚持几天，总觉得能救回来。 不懈的坚持让北斗人等到了一丝希望。经过不断的监测，在卫星失联后的第17天，人们终于等来了他再次发回的信号。 信号。 真的等了十七天的十七天很难熬，后来还是给他找回来了。 经过一些地面措施的帮助，33天后，卫星推进动力系统重新开始工作。直到那个时候，北斗整个团队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而他们的担子此时并没有变得轻松。谢军必须回答一种质疑：下一颗北斗卫星能够确保不发生同样的问题吗？ 按照我们航天的这种规矩，或者说航天的要求，以及客观上来讲也必须这样做，就是同类产品一定要查一查有没有类似的问题，不要再次的犯这种错误。 当时北斗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抢占国际电联的电信频段，后面的发射任务依旧沉重。谢军坚持接下来一定要对卫星进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密细致的检查，他们甚至在发射场对卫星进行了7天7夜的连续加电，排查卫星可能出现的问题。 最后是这个所以2007年4月份那颗星我们发射，我觉得当时就是想把不放心的问题怎么样能一步一步能放心。 也许在航天事业巨大成功的背后，最可贵的就是多年来整个团队以强大的意志力一步步迎难而上，不放弃不服输的精神。这些年来，谢军作为总师还有一个坚持，那就是要实现星上部件的国产化。 我们实际上一直就讲我们现在是逐步的要进入航天的强国，那么航天的强国里头实际上有一些基本的标志，就一些关键的产品，如果你最后都不能自己的做，那你还怎么讲是一个航天的强国了。 在北斗初期，由于国内的科研和工艺基础较为薄弱，很多自主研发的卫星部件并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不得不引进国外的产品部件，但出于种种原因，国外厂家并不能按时交付产品，这甚至会影响卫星最终的发射进度。 外国人价格很贵，进度也没法跟他谈，我需要什么时候，他说他自己有一套这个交付时间的这种规矩吧，很难去谈判，就是说完全处在一种被动的角色，好像你买东西还要求着他，我还得搞好关系，所以他才卖给我，我们这个卫星才能打成。 谢军深知，要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更好的发展，必须自力更生，重中之重就是解决关键部件的国产化。他开始带领团队开展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学习，而当时对于北斗关键部件的国产化之路，国外的同行并不看好。 我们曾经原子钟是引进瑞士的这个的一些产品，那么在瑞士这个做原子钟的公司，就他的老板也跟我曾经打过一个赌，他说我觉得你们和家里的谁快，因为瑞士它是个中立的国家，我当时心里头就想，反正别人快不快我不管，反正我这个要努力的去往前走去。 对于原子钟的科技攻关，从2004年开始，经过3年，谢军带领全国几家单位苦心钻研，终于在2007年实现了国产原子钟的在轨应用。 年会的时候，这瑞士的老板帕斯卡过来还跟我说起来，当时打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俩一人有一个，他拿个20瑞郎的那个钱币，缴了一半，然后我拿着一半，他就问我忘了这件事情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看中国快吧，我说我们是玩命的在干，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可以说我一定要赢。 在国产化部件不断地随着北斗卫星发射升空时，为之奋斗多年的人们感受到了这份职业带来的特殊荣耀。 那么实际上是 中国我们老一辈的航天人是多少年的夙愿。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听好多老同志、老师傅、老总，哎呀，什么时候能我们自己能做就好了。 2012年底，在北斗完成亚太地区组网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充分肯定了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北斗精神。 我们是共同在实现这个中国的航天梦，我们也想建设这个航天强国，也是这个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航天工程一次发射成功就可以宣告大功告成，而北斗必须等到最终完成全球组网才算完成使命，前方之路可谓任重道远。长时间以来，北斗人一直都没能真正的休息过，很多最初立项就投入北斗事业的人已经从20多岁的青春岁月走向了中年，留下的正是像谢军一样真正热爱这项事业的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原子中的科技攻关从2004年开始，经过3年，谢军带领全国几家单位苦心钻研，终于在2007年实现了国产原子钟的在轨应用。 年会的时候，这瑞士的老板帕斯卡过来还跟我说起来，当时打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俩一人有一个，他拿个20瑞郎的那个钱币，缴了一半，然后我拿着一半，他就问我忘了这件事情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看中国快吧，我说我们是玩命的在干，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可以说我一定要赢。 在国产化部件不断地随着北斗卫星发射升空时，为之奋斗多年的人们感受到了这份职业带来的特殊荣耀。 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我们老一辈的航天人有多少年的夙愿。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听好多老同志、老师傅、老总，哎呀，什么时候能我们自己能做就好了。 2012年底，在北斗完成亚太地区组网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充分肯定了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北斗精神。 我们是共同在实现这个中国的航天梦，我们也想建设这个航天强国，也是这个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航天工程一次发射成功就可以宣告大功告成，而北斗必须等到最终完成全球组网才算完成使命，前方之路可谓任重道远。长时间以来，北斗人一直都没能真正的休息过，很多最初立项就投入北斗事业的人已经从20多岁的青春岁月走向了中年，留下的正是像谢军一样真正热爱这项事业的人。在发射前夕，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汇集了火箭、卫星、发射场各系统的工作人员，各个岗位在进行最后的检测和调试工作。这里的海拔为1800米，水中镁的含量偏高，加之紧张忙碌的工作节奏，很多从外地来的工作人员都会出现水土不服甚至高原反应，但他们都很喜欢发射场的工作和生活，因为在这里有一种所有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的感觉。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卫星在上天前需要进行性能的最后测试，北斗团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近2个月了。 这里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工作人员的生活区，现在我们进去看看他们生活当中的场景。两位男神，打扰你们了。为什么你们叫男神啊？我看门口贴了一个标签啊，其他屋没有啊。 就是我们有个桥洞比赛 啊、哦， 然后我们那组得了一个2名，被封为男神。 哦，那第1名是什么呀？ 白胖子。 哦，这称呼都挺有意思啊，挺特别的。我听那个你们同事介绍，你们俩孩子特别小。 嗯，对。 嗯，您的孩子多大？ 是2岁半，快2岁半了。 哦，您呢？ 我是刚生没多久。 啊、哦，刚生，几号生的呀？ 6月19号生的。 啊、哦，那再到这儿1个多月。 对对对，刚1个多月，哦、刚满月。 哦、嗯，那出生的时候你在他身边吗？ 啊、哦，我在。 嗯，那出生了几天之后你就离开家里了，到咱们基地了。 啊、 哦。第5天就离开了。 对对对。 那你太太对你有意见没？ 说实话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他也很理解我的工作 现在是不是特别期待、特别急迫？ 北斗团队的科研人员很大一部分是80后的年轻一代。作为年轻人，他们似乎更有鲜明的个性，但作为航天人，他们同样拥有对航天事业的热情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在发射场的最后2个月，对于他们来说，没有节假日，生活唯一的重心就是工作。高原反应这些身体上的不适并不算什么挑战，更为艰难的是牵挂和思念家人的时刻。 你怎么热得一身汗啊？ 刚跑完步。 哎呀，可以了。哎呀呀。 来看看。 哎呀，小帅哥你好 ，Hello。哎，你好，宝宝，你几岁了呀？ 我要想爸爸。 哦，你想爸爸了？你想爸爸给你买什么玩具呀？啊？ 我要宝宝。 要宝宝？好啊，回去给你买个宝宝。你是要弟弟妹妹是吗？ 也许很多航天人都会有一种遗憾。那就是不能够常伴在家人左右，错过了孩子成长的许多重要时刻。在发射场的日子，视频电话成为他们和亲人见面的唯一方式。 爸爸，我的你好。 哦，唱得好棒哦。 在这些年轻的队员中间，还有人因为发射场的任务而把婚礼往后推迟了几次。为了航天事业付出多少，只有他们和家人最清楚。但他们认为，从事着自己所热爱的事业，这些付出都很值得。经过申请，主持人陆博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将跟随谢总进入卫星测试厂房，执行下次发射任务的卫星就在其中。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卫星测试厂房的门口，备受瞩目的全球北斗导航卫星就在里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为了保证卫星安全，在正式进入厂房之前，除了需要严格的登记制度以外，还需要更换专业的工作服。 进入我们的厂房需要更换一下这个工作服。 哎，好的，谢谢。 来，我帮你。 嗯，谢谢。啊，这衣服很厚啊。 嗯。然后这衣服里面还有他的帽子和鞋套。 嗯，好的。 嗯。然后，请把你的头发，就要转到这个帽子里面去，因为卫星还是比较薄弱的，它比较害怕多余物。 好的。 厂房对温度、湿度以及空气质量都有严格要求，这样才能确保卫星的状态和性能维持在最佳水平。 请戴上。 这个鞋套怎么有一个绳啊？ 这个鞋套这个小尾巴，主要是要跟我们的这个皮肤要贴上，这样的话可以将身上的静电导走。 哦， 哎，对， 就要接触皮肤是吗？ 对。 我们换过无数次鞋套，但是有这个小尾巴的还是第一次遇见啊。 那么这一阶段呢，已经进入到卫星需要进化控制的这个时间段了。进去的时候要戴着口罩，防止我们的这个说话的湿气啊什么这些对产品有影响。 全副武装。 全副武装。 嗯，好的。 鼻子稍微透一点。 嗯，好的，准备好了。 好。 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好。 这是干嘛用的呀？ 这个是风铃，就有可能我们在身上有一些浮尘。通过它这个就是吹一下，10秒钟。 一个一个吹是吧？ 两个人可以。吹两个人。吹两个。关住门之后， 这是第一次感受这个， 真的吗？ 以前没风铃过。 它这儿比较小，我们现在这个北京的厂房里头都很大，一下可以进20个人左右。这是一个释放静电的。 谢总，这个真实的卫星和我们在电测间看到这个卫星模型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它那个小翅膀呢？ 不是小翅膀，我们那个太阳翼是挺大的。我们再给展开以后要18米、19米。 哦，那么大呢？ 对。那么这个卫星呢，我们整个在流程上安排了，在发射场先进行完星本体的一些电性能检查、健康性检查。之后再安装两边的这个大的太阳翼。那么太阳翼实际上现在还没到这个工作的阶段。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外观和我们前天在。 我们在厂房里所看到的卫星包裹着金箔等保温材料， 众所周知的是，在太空中，卫星的工作环境是非常残酷的，温差可能达到100多度，可能它还会遇到一些粒子流的袭击。 谢总，刚才您提到这个热控材料啊，热控材料让里面的产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温度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是吧？ 嗯， 对，热控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设备工作的这个温度能够符合这个它的要求，所以你刚才提的非常那个啥，技术性非常强。 嗯， 我们一般的电子产品，因为卫星的产品很多也是电子， 嗯， 实验的温度应该是-20度到正40度这样一个范围。 嗯， 有一些特殊的部件，比如它发热部件，它可能比这些高一点。 嗯， 所以热控材料呢，一定要保证 在地面上。卫星必须经过严格的测试，证明它能够胜任太空的工作环境。如果在测试阶段发现问题，还可以及时改正。一旦发射后出现意外，损失将是无法逆转的。所以在这一阶段，工作人员必须慎之又慎。最让谢军觉得骄傲的是，如今即将发射的北斗卫星所用的各种部件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国产化覆盖率。 那么实际上走到今天，马上我们卫星就要发射，回过头来看呢，我们2012年之前发射的卫星，如果按星上的这个单机产品数，国产的和引进的来看的话，应该讲国产的可能只有70%多这样的一个比例，假如100件产品就是有70多件是国产的，20多件是引进的，而我们现在呢已经达到了98%，而且是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有国产化产品在星上进行我们叫全种类的全覆盖。 研制导航卫星最终的目的是要使其能在国际民生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的导航应用市场被美国的 GPS 系统所占据，因此谢军和北斗团队也在不断创新，为争取更广阔的市场打下基础。 但是我们是有目标的，不能让国内的各个企业最后提供的这个终端都是 GPS 的，我希望他们的这些终端都是用北斗的，也希望政府呢能在这上头能给使用北斗卫星导航信号的这些企业更多的支持，甚至给他们更大的一种推动力。 2012年，北斗团队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年度机器人物创新奖，因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带动了我国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谢军认为，北斗在未来能够延伸出更大的应用空间。卫星导航系统的使用取决于人们的想象力。 就是现在国内好多企业在基于北斗的卫星导航的信号在做智慧的旅游，同时像有一些就由于北斗卫星系统有一个特有的这个功能，相对于 GPS 我们有短报文，有位置报告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像有些老人配了一些叫什么应急手表呀，应急什么终端这些等等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北斗实际上是对国家的经济是有很大的推进带动这样一个作用。 专家预测，在未来，包括无人汽车在内的许多技术，依据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对于北斗人来说，要走好未来的路，必须把今天的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 M34的时候，M56的时候，都是作为指挥来的。 对。 2015年7月25日，卫星发射的日子。按照计划，北斗全球组网的首批卫星将搭乘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在晚上8点29分发射。 今天是2015年7月25号，对于大多数的北斗人来说，将是他们毕生难忘的一天，因为北斗全球组网第一批卫星将会在今晚正式踏上征程。

进入这个舞台上开始表演。火箭如果发射失败了，我卫星就谈不上后头再提供服务啊什么这些的。所以成功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这个工作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始阶段。 第二天凌晨零点多，火箭顺利地把卫星送入轨道。火箭指挥大厅在苦苦等待了三个多小时后，如释重负，欢腾一片。接下来，两颗卫星的太阳翼缓缓展开，并开始供电，一切数据运转正常。谢军和他的团队在全球组网的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身经百战的他们在未来几年里将依旧勇往直前。 我们的老总昨天在我们在他来了以后在聊天的时候说，中国真正在国际上能打出去的名牌，应该讲中国航天是一块儿。作为我们现在这个岗位的人，或者说我们这一代人，希望把这个名牌打得这个更加灿烂，更加耀眼，让国际上真正能认可我们中国航天这个名牌。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收入，才提点到却不知就被输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用我最专业的行为艺术， 就算是感冒大家呼， 我就是跟各位路也要更专注。听进去什么咕噜，绝不是形容头发一堆白的地主。 哎呦，偶尔半夜一根树，你才知道到了累有多美妙。 我带着运动连跑鞋子太大号，我手拿拐杖路走特技大家好，别什么你都想都快乐却加入 世上最好的皮肤，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 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收入，才提点到却不知就被输出。 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有百分之百的概率。 不管看动物或植物，你的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不是葫芦，我一生不到半夜不是在变魔术。无助让你开心，其实要你更重要。 我带着运动连跑鞋子太大号，我动作抖出所有人的小烦恼。若生活需要微笑，请跟着